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四章，母亲。两人再怎么不对盘，看在李琴叔的面子上，还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了。李玉姐那边更好解决了，李琴叔直接一句话把他塞了回去。 你外甥都烧成这个样子了，你还跟个孩子一般见识？ 我成年了。 是，还跟个小辈一般见识。 袁子峰一口气堵在胸口，只能躺回床上继续生闷气。房门虚掩上，李琴叔和李玉锦一同去了客厅。袁子峰躺在床上，尖起耳朵听客厅的动静，听到李琴叔问李玉锦怎么改了计划临时回来了，对方压低声音回了句什么他没听清楚。袁子峰心里烦得很啊，拿出手机开黑一通乱怼，吓得谢料东在那边跟嚎丧似的。 哎，老大老大，你吃炸药了？ 滚。袁子峰面无表情地吐出一个字，退出游戏。手机往旁边一扔，一下躺在床上，还没来得及思考人生，门又被推开了。 你爷爷让你住过来，你怎么想的？ 袁子峰这才想起来还有他爷爷那一茬呢，本来该立马开口拒绝的，可脑子里李琴叔的脸突然钻了出来，他顿了顿，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。 我看你也不乐意跟我住一起，不如就在你们学校附近租个房子先凑合一个学期，反正我也不是很乐意。 既然你这么不乐意跟我待，那我就膈应一下你，勉强跟你住一个学期吧。 你， 袁子峰越想越觉得这个法子不错，二话不说就给他爷爷发了消息过去，说是同意住在小舅家里了。老头子的执行力真不是盖的，李玉锦的手机很快响起来，脸色难看地接起电话。 喂啊，袁叔，是，好，可以。 边说着一边往外走去。袁子峰的心情一下子由阴转晴了，甭提多得意多嘚瑟了。一方面解决了住宿问题，另一方面又能膈应一下李雨锦，还他想到李琴叔，心情更好了。丝毫没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似乎有点跑偏了。解决了一大堆难题，袁子峰当即约出自己的狐朋狗友请客搓一顿，一干人约在学校附近的小吃一条街。出门之前，袁子峰同李琴叔说了声 好，早点回来，一起去超市逛逛，买点你喜欢吃的。 袁子峰应了声，推门出去。到了小吃街才发现自己这一路居然都哼着不成曲的调调。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嘿嘿。 觉得有些奇怪，他便将调子强压下去。可是脚又止不住抖动着开始打节拍了。谢料东把苗元虎也带了过来。他现在是袁子峰名义上的女朋友。苗元虎是校花，从他读高一开始就喜欢袁子峰这个高二的学长了，到了袁子峰复读才正式跟他在一起。现在也不过才一个月的时间，可袁子峰已经有些厌烦了。哎，真不知道其他人为什么那么喜欢谈恋爱， 袁子峰就是觉得女人挺麻烦的，太娇气了，动不动矫情要哭，还每天把你给黏着，黏得袁子峰心烦。所以大多数的时候苗元虎找他，他都不回复。久而久之，苗元虎也就不找他了，两人名义上是男女朋友，而私底下都不聊天的。但苗元虎还是很喜欢他，不聊天只是因为生气，袁子峰根本不把他放在心上，所以完全没察觉。苗元虎来的时候往他身边站了站，试探着伸出手去牵他，袁子峰倒也无所谓，反手握住他的掌心。 嘿，今天心情不错啊。老大，你他妈刚才还杀人如麻，转眼就成麦霸了。 滚。我打算搬进丽雨姐那儿住。 你不是最讨厌这个小舅吗？还跟他搬到一起去？不嫌膈应啊？我都怕你晚上梦游的时候把他给杀了。 哎，我有这么血腥吗？啊？ 那真不一定，你要是大晚上做梦又梦到你爸妈的事儿，情急之下不就…… 少说两句。 苗阳湖看到袁子峰的脸色不太对劲儿，伸出手捅了捅谢廖东的手臂。谢廖东这才醒过来，刚刚自己说了什么。袁子峰最不乐意别人提这事儿了，知道这事儿的人也很少，他赶忙转移话题。 哎，他们都来了，哎，走，咱们出发。 嗯。 袁子峰松开苗阳湖的手，大步流星地往前去了。苗阳湖其实不太清楚袁子峰的事儿，但他认识他这么久了，隐约也能猜到一些。好像他父母的死跟厉雨锦脱不了关系，更多的他也就不知道了。苗阳湖空落落的手往回一缩，看着不远处走远的人，悠悠地叹了口气。袁子峰喝了不少酒，被那些龟孙子灌得手脚悬浮，感觉都没踩在实地上了。他酒量不算特别好，瘫倒在沙发里，听着其他人鬼哭狼嚎的声音，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。 怎么了？突然立起来跟见鬼似的。 几点了？ 啊，十点。 我要回家。 说着摇摇晃晃地扶着沙发的扶手就要起来，谢廖东被他这个动作惊住，连忙扶着他。 哥，你不是吧？哎，才十点啊，不到凌晨不能散场啊。 袁子峰声音很小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什么，谢廖东凑近去听，发现他还在念叨。 我要去逛超市。 谢廖东一下就乐了，摸摸他的额头。 你没发烧吧？ 袁子峰还在念那句话。 好好好。 西廖东立马扶着他往外走。 哎，你们先唱着啊，我把他送出去再回来。 我要去买好吃的。 西廖东乐得眼睛都快没了。被外面的冷风一吹，袁子峰稍微清醒了些，但还是有些站不住。谢廖东说帮他打个车，袁子峰直接摇头。 不打车。这里有超市，我要逛超市。 哎，大哥，大晚上的谁陪你逛超市啊？再说这都十点了，超市关门了。 关不了，你帮我给李群书打电话。 谢廖东实在是拗不过他， 折腾了半晌之后，还是拨通了李琴书的电话。那边的人明显已经睡了，说话时嗓子有些哑。谢廖东只好在 KTV 外面蹲着陪袁子峰等，直到李琴书的车缓缓驶来，在街头停下。袁子峰看到车牌号，眼睛一下亮了，站了起来。李琴书拉开车门，眉头轻轻地皱着，闻到袁子峰身上的酒气冲天。 怎么喝这么多？ 谢廖东拉不住袁子峰，他一下栽进李琴书的怀里，低着声音嘟囔着： 李琴书，走，我们去逛超市。 我现在才发现啊，你喝醉酒还挺可爱的。 袁子峰箍住李琴书的腰，用了十成的力气。李琴书快要透不过气了，那人偏生还一直念叨着要逛超市，他只好说： 明天再去，我们先回家洗个澡，喝点醒酒汤，好吗？ 好说歹说的，袁子峰才被李琴书诓上车了，跟谢廖东道了再见。谢廖东这才松了口气，终于甩掉这大麻烦了。李琴书拿袁子峰当小孩子照顾，又是醒酒汤，又是毛巾，又是药的，还帮他脱鞋推到床上去睡。袁子峰却突然伸出手，一下握住了他的手。 怎么了？ 不要走，不要走。 袁子峰的声音竟然带了几分哭音。 妈，我想你了。 李琴书怔怔地看着他，僵在那里半晌都没有动。袁子峰只喊了这么一声，就沉沉地睡过去了。李琴书坐在床边，伸出手拨了拨他额上的碎发，叹了口气。他的眼眶微微泛着红。 不怕啊，父母一直都陪在你身边的。 袁子峰的爸妈在他4岁那年就去世了，他是爷爷带大的，几乎没有享受过父爱和母爱，怎能不让人心疼呢？这一夜，李琴书都没能离开，袁子峰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着他，他也见不得人这么难过，干脆就在床边睡下了。但其实，袁子峰中途醒了好几次，本来是想去上厕所的，一看见床边睡得很熟的李琴书，他就没动，一泡尿一直憋到第二天早上，脸都快憋绿了。直到早上李琴书醒来去外面做饭，他过了10来分钟才悠悠缩着身子往卫生间去，膀胱要炸了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